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北京新闻。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请您共同关注北京新闻， 倾听北京，感受北京。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北京新闻，我是赵龙。 早上好，我是佳时。今天是9月13号，星期天，农历8月初一。 先请听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 市委常委会开展三严三实第二专题交流研讨。 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抗战老兵助威卢沟桥醒狮越野跑。 昨天全市空气质量一级优，30万游客逛公园创9月之最。 本市摸排网售无资质私房菜，第三方平台将承担责任。 北京五环内热点区域年内开通 4G 加，网速最高将达200兆。 9月19号，本市10个郊区县将进行防空警报示明。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新闻广播记者朱莉报道。市委常委会昨天召开会议，就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第二专题开展交流研讨。市委书记郭金龙主持，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安顺，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市政协主席吉林，市委副书记吕希文参加。会上，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叶清纯，市委常委、教工委书记苟仲文，市委常委、北京卫戍区司令员潘良石，市委常委、秘书长张工，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戴军良做重点发言。叶清纯发言说，做到严以律己，关键是要对党的纪律和规矩心存敬畏，在思想上、行动上真正把纪律和规矩严起来。其中最重要、最根本、最关键的是要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苟仲文发言说，要做到严以律己，必须坚持自律和他律相结合，自觉接受群众监督，不仅要独善其身，更要发挥好表率带头作用，要从优秀传统文化和家庭、家教、家风中汲取营养，多同基层群众交朋友。潘良石发言说，要认真吸取周永康、郭伯雄、徐才厚等违法违纪案件的深刻教训，找准践行三严三实要求的关键点和着力点，切实做到知行合一、学用结合、言行一致、忠诚可靠。张工发言说，纪律和规矩是党的生命力的重要保障，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要做到时时刻刻不动摇，始终坚持5个必须，杜绝7个有之，始终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忠诚于事业。戴军良发言说，我们要做到思想上牢固树立坚定理念信念，政治上始终保持对党绝对忠诚，工作上尽职尽责、敢于担当，以严的标准做好新时期首都各项工作。其他市委常委也围绕主题开展了热烈交流讨论。郭金龙讲话说，市委第二专题学习扎实有序、逐步深入，取得了良好效果。按照中央部署和市委安排，本市即将开展三严三实第三专题学习。郭金龙强调，要从老一辈革命家崇高风范和先进典型中汲取力量，既当改革的促进派，又当改革的实干家，要联系反面典型深入开展研讨，在思想上、工作上、作风上更加严起来、实起来，要在推动首都改革发展稳定中深化专题教育成果，推动各项改革措施落地生根，让广大群众有更多的获得感。中组部有关局领导同志参加会议。 新闻广播消息，市人大常委会党组日前召开会议，就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第二专题开展交流研讨。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杜德印主持会议。会上，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牛友成、唐龙做重点发言。牛友成说，首都干部队伍在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方面，必须做到与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在全国发挥表率带头示范作用。作为政治上的明白人，要坚持习总书记提出的5个必须，把党的优良作风传承发扬下去。唐龙发言说，既要做理论上的明白人， 更要做实践中的明白人，要抓住理想信念这个总开关，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任何情况下，都坚决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自觉维护党的权威。会议指出，要继续深入扎实开展好即将到来的三严三实专题教育第三专题学习，要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以严的标准提高工作质量，务求实效，努力推动首都民主法治建设取得新的成绩。 为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第29届卢沟桥醒狮越野跑活动昨天在宛平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前广场举行，市政协主席吉林出席。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张玉的报道。 有2000多名抗战老战士家属、市区两级政协委员、港澳人士、大中小学学生以及武警战士组成的比赛队伍，途经抗战纪念馆宛平城卢沟桥后跑向终点。市政协委员程茂全说， 焕发我们委员爱国热情，作为委员的履职呢，也把这种热情呢体会到了我们工作当中。 比赛中，中小学生们也不甘示弱，奋勇争先。卢沟桥中学学生周新瑶说， 作为学生，我们要好好学习，学业有成，来报效祖国。 参加开幕式的抗战老兵93岁的魏立仁说，卢沟桥醒狮杯越野跑活动是一项非常好的爱国主义教育活动。 对年轻人讲啊，爱国主义精神呢、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础教育。 据了解，卢沟桥醒狮越野跑自1987年举办以来，吸引了来自越来越多的各界人士参与。到目前，包括港澳台同胞以及海外侨胞、外国友人等近9万人次参加过比赛。市政协教温卫体委员会主任王守法说， 这次的活动呢，更着重于呢铭记历史、怀念先烈、不忘国耻、开创未来，把广大啊人民群众的爱国的情怀，真正能够通过这次活动呢得到抒发。 我们重返当年战场，用声音再现历史。 我现在在哈尔滨731罪证陈列馆，这里记录了日军。 我在腾冲国殇墓园，为那些长眠在此的中国远征军。 我在北京死亡工厂的奥斯维辛集中营遗址。 我现在是在广东东莞东江纵队纪念馆，当年这里是华南敌后。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联合制作。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 I campi di sterminio furono sei。 这是一段关于米兰中心火车站的纪录片。1931年建成之后，它曾经是欧洲最大的火车站。除了运送旅客之外，火车站还设有装卸邮包和马匹的专用站台。1943年到1945年间，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正是从这样的站台被送上火车，目的地是分布在欧洲各地的纳粹集中营。他们中绝大多数人再也没有回来。如今这里建起一座米兰大屠杀纪念馆，努力复原当初的场景，提醒人们不要忘记二战中纳粹屠杀犹太人的历史。来听北京电台记者肖佳佳、吴梅红的报道。 让历史告诉未来。 米兰中心火车站一处废弃的铁轨上停放着一列破旧的火车车厢，在微弱的光线下依稀可以看出它们简陋不堪的样子。大屠杀纪念馆负责人罗伯托·贾拉克带我们走进车厢。 装满犹太人的大卡车都是凌晨4点到达这里，被送上21号线的。我们看到车厢里面都有铁环，说明这些车厢是用来运牲畜的，铁环就是拴马用的。一个车厢的空间够放6匹马，但是在运送犹太人的时候，里面竟然装了90多个人。 1943年到1945年间，一批又一批的犹太人被秘密送进来，经过编号，像货物一样论件装上车。罗伯托指给我们看铁路站台上镶嵌的一块块石板，上面用金色的大字记录着每趟列车出发的时间和目的地。 每一个目的地标志着这批犹太人被屠杀的地方。1944年1月3号出发的这趟列车运送了662名犹太人， 最后幸存的只有22人。 在这22名幸存者中，有一位叫莉莉阿娜的女孩，当时她只有13岁，和父亲一起被送上列车。如今在纪念馆里还保留着她和父亲的照片，照片中的莉莉阿娜或穿着连衣裙，抱着布娃娃站在草地中央，或被父亲搂在怀里开心地笑着。在那次屠杀中，他的父亲再也没有回来。 在火车上，强烈的求生欲望让莉莉阿娜通过窄小的窗眼向外求助，但是沿途列车上的人一看到这列拉满犹太人的火车，立马把自己的窗户关上了。这让莉莉阿娜深深地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冷漠和对异族的歧视。 莉莉阿娜后来跟纪念馆工作人员弗朗西斯卡说起自己在集中营的经历。当时她被安排在一家服装厂工作，为了生存，她尽可能的让自己不被注意。 她说，当时和她一起工作的有一名来自法国的姑娘叫珍妮。有一天，珍妮在操作机器的时候，手指头不小心被切了。尽管珍妮极力掩饰自己被切断的手指，但是医生还是发现她已经无法像正常人一样工作了，于是把珍妮划入被屠杀的范围。莉莉阿娜说，她至今仍然觉得非常内疚，当时她没有勇气转过脸去跟那个姑娘说一声再见，因为她知道只有默默走开，不被人注意，才能够存活下来。 2013年米兰大屠杀纪念馆建成的时候，在门口的断墙上刻下一个大大的词，冷漠。这让人想起波士顿犹太人纪念碑上的一首短诗，诗中写道，起初他们追杀共产主义者，我不是共产主义者，我没有说话。接着他们追杀犹太人，我不是犹太人，我没有说话。最后他们奔我而来，再也没有人替我说话了。 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型系列报道，让历史告诉未来。本节目特约顾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研究员李荣。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昨天本市的空气质量依然延续一级优水平。北京环保监测中心的监测数据显示，昨天全市各区县 PM2.5 浓度都保持在每立方米10微克以下，大部分时段仅为个位数。蓝天白云，秋高气爽，不少市民游客外出逛公园赏秋景。昨天市属公园迎来近30万市民游客，这是进入9月份以来游人最多的一天，游园小高峰提前到来。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微信朋友圈里的私房美食近年来走俏。国家食药监总局近日就网售食品监管向社会征求意见，本市的相关部门也开始对自制食品监管问题展开了调研摸排。这意味着一旦意见稿通过，网售自制食品将与实体店一样要办理相关资质的证照。网络食品交易第三方平台如果不能提供经营者的具体信息，则必须承担责任。 据北京青年报报道，北京移动的载波聚合，也就是 4G 加的建设部署正在加紧进行之中。北京移动表示，预计年底五环内热点区域全都开启载波聚合功能，基本具备提供 4G 加服务能力。据中国移动介绍，目前已在广东、上海等5省市实现 4G 加试点应用，网络下载速率最高可达220兆，相当于在 4G 网速基础上的翻倍提升。 新闻广播消息，本市昨天发布防空警报市民通告，表示9月19号上午10点，本市将在10个郊区县同时市民防空警报，时长16分钟。预先警报、空袭警报、解除警报3种警报将会依次鸣响。市民防局提醒，警报市民期间，希望市民不要惊慌，保持正常的工作生活秩序。 新学年伊始，大兴区与多所高校合办的7所优质资源学校陆续开学，新增3000多个学位。明年还将有2所市级名校分校落户大兴。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韩萌的报道。 早上8点半，位于大兴区黄村镇的国家教育行政学院附属实验学校开学典礼正式开始。每个新同学都领到了一张由校方设计的梦想卡。 正面是模仿火车票的票面，上面有从学校开往梦想的列车，反面是让每个学生写下自己的梦想。 我的心愿是当一名飞行家。我爸说争取在这六年里完成四个愿望，学会蛙泳和自由泳，学会篮球和足球，出国旅游一次。 校长蓝祖军告诉记者，这所学校是九年一贯制学校，规模为48个班级，这也是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在全国设立的第一所附属实验学校。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它是全国很多优秀的校长包括高校的领导都在这里培训，所以全国讲的最好的都会请到这里来讲，他今后这一块的课程资源全部向我免费的开放。他们现在在做一个教师专业化发展平台，而我这个学校将来会作为他们一个实践的这个基地，他们会把很多的课程啊直接用到我们这里来。 此外，今年大兴区还新增了北师大大兴附属中学、北京教育学院附属实验小学融汇校区、首师大附属幼儿园分园等七所优质资源学校，新增学位3720个。大兴区教委副主任周爱斌介绍，今后大兴区还将牵手市级名校开办分校。 这个北京育才学校大兴分校位于咱们的生物医药基地内，明年呢大约是在9月1号正式开学投入使用了。再有一家呢就是北京十一学校的亦庄实验中学，也是明年9月份要正式投入使用的。 冒充房主将房屋对外出租骗取租金，海淀警方昨天宣布抓获了2名犯罪嫌疑人，从中破获案件19起，涉案金额近20万元。来听新闻广播记者郑建明的报道。 海淀区的郎先生在网上看到一条租房信息，说在中关村附近有一套2居室要出租，他马上跟对方取得了联系。 60来平米嘛，房子是空房的， 双方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地点， 然后他把所有证件房本都给我看，全原件，这样的话我们就觉得他不会是骗人的，没有往那方面想。 自称房主的人说，因为比同地段房屋的租金价格便宜400-500元，所以要求郎先生把一年的租金一次性付清。 后来我们把钱给他了17600，因为他说3天之内给我们把家具家电配齐，然后周四去的时候完全没有动静，打电话已经关机了，觉得不对劲，打电话给派出所。 海淀派出所民警在侦查过程中又陆续接到了多起类似的报案。 通过一个事主向我们提供他当时上网搜索到的租房信息，我们确定了这个嫌疑人上网的位置，最后抓获了嫌疑人。 据办案民警讲，利用虚假身份骗取租房人租金这种情况他们之前也很少遇到。 嫌疑人呢，先去找中介租房，先交一部分定金，之后骗取这个房子的钥匙，在短短的几天之内，大量的联系事主，以这个相对比较低廉的方式来租房，骗取事主一年或者半年的租金。 有了这样一次经历，郎先生表示要从中吸取教训。 有便宜的东西加几个小心，所有的证件都看不真假，如果是涉及到金钱上去派出所验证一下。 民警也对租房的市民做出了这样的提示， 不管出于什么情况下着急租房，最好找一些个大中介、连锁的中介到门店，不要轻信自称是做中介行业的这些人员，或者在网上看确实很便捷，但是确实是有一定的风险，很难说您的这个财产不受到侵害。 新闻广播记者王进清成都报道。全国第9届残疾人运动会暨第6届特殊奥林匹克运动会昨天开幕，这届比赛取消了金牌和奖牌排名，开展群众性体育，共有2382名运动员报名参赛，其中北京代表团运动员115人将参加田径、游泳、盲人门球、盲人柔道、轮椅篮球、聋人足球、乒乓球、坐式排球、飞镖、象棋等13个大项、129个小项的角逐。 新闻广播记者霍月报道，由北京市农民运动会变身而来的首届北京市农民体育健身运动展示周，昨天在房山区良乡体育中心开幕。展示周以健康乐生活、时尚新农民为主题，1900多名农民体育健儿将进行象棋、健身秧歌、传统武术以及田径特定项目的比赛。 在北京听北京，北京新闻广播，北京新闻。 北京时间7:19，接下来请听简讯。首届世界旅游发展大会将于2016年5月在北京举行，其主要目的是推进国际旅游合作。会上将发布旅游促进发展北京宣言。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等日前联合发布了《中国生态城市建设发展报告2015》，公布了2013年我国284个生态城市健康排名，在全国综合创新型生态城市发展指数排名当中，北京位居第一。 市政府日前公布本市垃圾处理设施建设上半年进展督查情况，34项年度任务中，北京环卫集团负责的阿苏卫循环经济园项目、延庆县政府负责的延庆县生活垃圾综合处理厂等18个项目进展顺利。 绿地杯第六届北京国际山地徒步大会斋堂站比赛昨天在门头沟区举办，来自近40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0名徒步爱好者齐聚门头沟，穿越明清古村落，重走浸热茶红色线路。 记者从海军招飞办了解到，海军2016年计划在京招收6名飞行学员，往届生首次可以报考。 9月16号，公交集团将优化调整9条线路，其中新开专70路，撤销688路、950路。 为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京港地铁和国家图书馆联合策划的 M 地铁图书馆推出第三期主题活动“向着胜利”，乘客用手机扫描专题二维码，就可以倾听东北抗联老兵讲述抗战故事，了解那段战火纷飞的历史。 下面播送北京市环境保护监测中心提供的空气质量预报，预计今天白天城六区和西北部、东南部、西南部空气质量2级良，东北部1级优。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北京新闻的全部内容，责任编辑陈汉、肖朝阳，播音员加持、赵龙，感谢各位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一天出行天气早知道，听众朋友，下面为您介绍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早上5点钟，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4.2摄氏度，具体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1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80%。 科技升级，想你所想，依维柯真果5登陆北京，搭载全新 F1 动力，绿色环保，节能静音，到店品鉴更有惊喜。详情请询400-828-1890，400-828-1890，南京依维柯。 9月19日，乐视黑色来袭，携手京东推出红色乐迷节大促，乐视超级电视、超级手机真降500元，全民期待919。电视手机行业为之聚焦，乐迷为之狂欢。9月19，详见乐视商城、京东官网。 加配特别版，低价享高配 ，K4KX3 指定车型增配17英寸轮毂，7档双离合变速器 ，LED 日间行车灯等丰富配置。详情请咨询经销商，东风悦达起亚。 买好橱柜，我就选金牌橱柜。16年专注只做橱柜，金牌橱柜更专业的高端橱柜。 自驾存美景， 用它； 事故找证据， 还用它；行车那些事儿，安全放心交给他。 即日起投保太平洋直销车险，即有机会获得高清行车记录仪，10108888。 超过800万收听人群的优先选择，500万辆私家车主的路上陪伴，1000多位广告主的信赖，人保一汽大众爱心建筑，我们懂你，懂你想说的。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广告服务热线6515-0023，6515-0023。问你所问，急你所急，新闻热线6515-9063。 欢迎收听新闻热线，在今天的节目里，您将听到以下主要内容：4S店油罐紧邻学校宿舍楼，居民担忧爆炸隐患；6号线通州北关站外黑漆漆，照明路灯去哪儿了？下面是详细报道。家住清华东路17号院中国农业大学家属区的王先生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紧邻农大家属楼不到5米的地方是一个汽车 4S店，而地下埋有几个大型储油罐，对附近居民潜藏莫大的安全隐患。 4S 店喷漆作业产生的废气也令周围的居民不堪其扰。新闻广播记者石兴瑞走访调查，请听报道。 清华东路17号院是中国农业大学家属区，前后共有6栋6层的居民楼，而被这几栋居民楼包围着的是一个名为天润奥迪的 4S 店。该店北侧距36号楼仅隔了一面2米多高的单体砖墙和4米左右宽的小路。线索提供者王先生和几位附近居民说，就在这面墙的地下埋有几组大型的油罐。 我看见过油罐，8-9米长， 直径 7-8米长， 得2米多， 有爆炸的隐患。 记者以买车的名义进入 4S 店，并在后院的维修点找到了这个埋地油罐。 铁板子下边是油罐还是怎么样？ 是啊，油罐。这是人家那个中油曼供暖那个加柴油的。 根据我国颁布的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中，按照埋地油罐达到一级站的标准，安全距离应为20米。而即使是有泄油和加油油气回收系统的三级站，距离也应该最少在8米5以上。就在此处，埋地油罐的上方就是汽车维修点。但根据汽车加油加气站设计与施工规范中规定，明火地点或散发火花地点需要距离至少12.5米。此外 ，4S 店喷漆作业后的气味也造成了扰民。一位居民说：“ 那味儿大得很，特别味儿。” 中国农业大学副校长、海淀区人大代表傅泽田告诉记者，这块场地原本是农大的教学试验场地，此前作为红旗轿车服务站，学校在35年前就提出归还土地的要求，但对方一直以没有找到合适的地址为由拒绝搬走。 中国农大东区的一个教学实验的这么一个场地，这个是历史事实，油罐。在居民区内是安全隐患极大，再一个呢，就是它的喷漆车间对这个附近居民的污染是非常严重的。环保局去过，他一通知他那个这个喷漆车间他就不工作了，那就达标。尤其是他晚上工作，测出来就是严重超标。 因为周末的原因，记者并没有找到 4S 店相关负责人，占地开店是否站得住脚？新闻热线将持续关注。 有听众给新闻热线特事特报微信公共账号反映。地铁6号线通州北关站外漆黑一片，行人只能摸黑前行，安全得不到保障。新闻广播记者王博实地探访，请听报道。 晚上9点左右，记者来到6号线通州北关站，外面一片漆黑，没有路灯。乘客从地铁站出来之后，必须要经过一条400米左右的临时道路，才能到达附近的黄木厂桥下的路口。而黄木厂桥下辅路尽管有修好的路灯，却一直没有亮。一对在附近居住的情侣告诉记者。 今年的2月份开始到现在都没有。开车的时候有时候自己没有灯的话呢，不容易看到别人说是否在行走，就像一个急刹车什么的。 而且女孩基本上这种时候回来我都 需要下完班然后去接她。 一位来接自己儿子的市民也表达了自己的担忧。 我就怕有危险，我就接他了。你说我都60了，我儿子都30好几了，我下班我还得接他的。 记者随后联系了负责通州新城核心区市政基础设施建设的北京新奥通城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因为那些项目都没有竣工呢，然后有一些电都是临时电，可能有一些临时电电压不够啊，不太稳定什么的。 能不能提供一些临时的照明？ 这个可以跟我们这边做项目的那个负责人说一下。 通州区政府官方网站上公布的通州区2015年在直接关系群众生活方面拟办的重要实施之中，明确列明了要治理6号线各地铁站等重点点位周边环境秩序和对一些有路无灯的小街小巷安装路灯。老百姓希望相关部门能把问题统筹处理好，让市民生活更加方便。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感谢热心听众和网友向本台提供新闻线索。热线编辑蔡和娟，主持人滕欢，感谢您的收听。面对最毒九月，公交开新线市民提意见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对新增、撤并、调整公交线路和公交车辆配置等方面有好的建议和意见，或者对改善公共交通有话要说，也请您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或者给微信公众号新闻热线特事特报留言。节目之后请继续收听新闻大视野。 快帮我投票， 你去参加选秀了。 是工行推出的人气王活动，年底前登录手机银行设置拉票 ID， 邀亲朋好友为自己投票，10票即可领取50元电子礼券。 详询工商银行95588。 路况信息，路况信息。 车呢又该保养了，少说700-800又没了， 保养还花钱，你 out 了。人保直销车险400-1234567，满额就送免费车辆保养，机油机滤充值费全免，完美。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同仁堂提醒您关注路况信息。 睡得好，睡得香，早人安神液帮您忙。同仁堂早人安神液治疗头晕、失眠和健忘。 目前北京市交通委网站显示的全路网交通指数是1.4，道路畅通。 首城免50，还有充100送80，再送1000元接送机礼券。没错，坐神州专车不止安全还更便宜。 我是吴秀波，专业司机，专业车辆，要安全我只选神州专车。